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各位，今天是一个大雨天， 是， 然后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这种天气，另外也要注意功德。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有一男的啊开车就是等到了公交站那个地方，他故意倒着沿着路边走，不是有积水吗 啊， 就唰就刺起了很多， 这是为什么呀？ 这种人就叫缺德， 哎呀， 这种叫心地坏， 真是， 我猜他开不了几年。哎， 咱也别咒人家，反正您俩去遇到 为什么不咒 水路的时候啊，咱们慢点开，对不对？ 你 绕着点人， 你无意的可能是一种状况，就自己有的时候走神开忘了，哎呦呦，那你我觉得你赶紧跟人说声道歉或者怎么着，对吧？因为你毕竟做错了， 是， 但是你这种有意的啊，就不能怪高磊咒你，对吧？ 我的天，怎么敢冲我 了？ 我 还有啊，有很多朋友大清早早早来了，你像叉叉叉就说了啊，我们出发吧，雨天天的下，我们出发吧，雨不停的下，我们出发吧，雨继续的下，我们出发吧，还得上班呐。 对呀，我们不是比您更早就已经开始上班了吗？ 哎， 是不是？ 对啊。今天呢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呢，这位朋友我们准备先匿名一下 哦， 因为他在昨天晚上的11点21分给我们的平台留言，看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决定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跟这个事儿有关， 嗯， 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是这样子的，他说，磊哥帅哥，我是你们的老听众了，每天都会听你们的节目，哪怕工作到12点我会都会听回放 哦， 或许是有病，哎哎，这什么呀？或许是习惯了啊，没有你们的声音我睡不着， 有助眠的功效。 哎，三年了，我暗恋一个女孩，偶然的机遇，我成了她的司机，正好顺路送她回家，每天都是听 87.6 上下班，我感觉我很幸福 哦，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三年过去了，她都快结婚了，我恨我自己当时为什么不能勇敢一点。再勇敢一点， 哎呀呀呀呀，三年的时间， 对，你哥们儿 你三年呐， 你都没跟他一块聊会儿什么的，上下班同在一辆车内，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这个男孩他一定有一些自己的 难言之隐， 就是觉得可能要么觉得自己是不是配不上他呀，或者觉得自己哎呀条件不好啊或者怎么样子，我觉得他可能有这样的顾虑， 可能越深入了解就越觉得有一定的差距， 对， 是这样的吧？ 对对 对, 对, 对，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就像你说的，越了解可能越害怕 啊， 越了解，你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为啥不怕虎？ 刚见的时候一见钟情 了，不知道啊， 我就得说， 哎，怎么了，对不对？大不了被老虎吃了呀， 呦呦呦， 是不是？ 大不了， 反正你娶回家也是这么老虎，哎，别， 大不了遭受拒绝呗， 是吧？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啊，今天我们问您聊的话题就是说，各位，你曾经为爱做过什么样子的疯狂的事情？ 哦，疯狂的事情， 对，为爱所做出的努力或者是疯狂的事儿， 我没做过，别人给我做的算吗？ 我的天啊啊！高磊，你要点脸， 是想 但是我主要是想说这么一条，就是高磊，你为爱做过疯狂的事儿啊？ 我 对啊，我都知道 是不可能， 真的，你做过，我知道， 娶了我媳妇儿， 对对对，这还不够疯狂吗？ 不提这事儿行 吗？你把嫂子娶回家了，多么疯狂的事儿！ 我倒是找一首心语送给我自己。 哎，各位啊。 啊，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啊， 为爱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 京城高温闷热，桑拿天继续好几天呢。 嗯，还有就是猜话小哥为什么能刷屏， 奥森公园向日葵招来了一堆的馋嘴客，这是怎么回事呢？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 那么桑拿天的威力不小，近一周多京城如同是一口闷锅呀，闷热难耐。那么这种高温闷热的天气仍然将会继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根据我们的了解，近几天城区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3度以上，除了今儿哈。但是同时呢，空气湿度一直维持在60%左右，就像是一口蒸锅一样闷热难耐。本来这温度就高，加上空气湿度又大，体感呢就更难受。比如说当气温34.3度，空气湿度75%的时候，咱们大家伙的体感温度就能够达到51.1度 哦。 那么此外呢，老话说得好，七上八下是北京常年的主汛期了。那么今年入汛以来呢，北京主要降雨过程已经有24次了。 哇， 最近的一段时间降雨更是就赖着不走了。人家气象部门介绍啊，近期多雨的天气呢是由副热带高压引起的，由于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向北缓缓的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水汽，导致是处于副高外围的北京水汽充沛，一旦有冷空气侵入，那一定就会下雨。 哎，各位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说的是你曾经为爱做过什么样子的疯狂的事情啊，为爱做过哪些努力，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住建委2018上半年启动公租房分配超万套啊。市住建委日前表示，截止到6月底，北京已经启动公租房分配1.26万套，完成全年政府实施任务分配公租房1.5万套的84%。那目前北京市公租房均由各区组织面向本区户籍和非本区工作的家庭配租，市级不再组织全市大摇号。北京市住建委表示，目前已全面实行公租房网上登记配租，不搞现场排队啊，搭建公租房快速配租和实时配租系统，自动按照规则匹配登记家庭配租顺序，进一步加强部门信息共享，简化资格复核这个流程，多措并举，让群众少跑腿，信息多跑路。 你看啊，这一条当中说到的这句话很多次我们的信息当中都提到了，让群众少跑腿儿，信息多跑路。接下来这条呢也是啊，让这个群众我们一定要少跑腿儿，一次性咱们就搞定。什么事儿呢？北京市婚前孕前检查也可以手机预约了。这就是让信息多跑路。那么今后呢，公众享受免费的婚前检查包括孕前检查将更加便捷。北京市卫生计生部门呢将开发健康北京智能手机第三方的应用程序，提供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预约服务。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男女双方半年内计划怀孕，可以直接接受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那么非婚前医学检查对象且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本市常住计划怀孕夫妇，女方是本市户籍的，凭着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女方为非本市户籍的常住人口呢，要凭居住证就可以到户籍或居住所在区每孩子，也就是每一个孩子啊，算一次，免费接受一次孕前的优生健康检查服务。那么此外呢，民政部门在婚姻登记信息平台上链接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检查预约服务模块，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的预约服务啦。这以后你都用得着，小伙 儿，是吧？哎，你当时有做吗？ 那必须做呀。 哦，是吗？ 那当然了呀，咱们要对下一代负责任呢。 哎呀，那为什么小磊还这个样子？这么聪明可爱， 对吧？ 对不对？ 那现在乒乓球，我告诉你，打得我，我都满地找球了。 就是你那个孩子啊，你几岁啊？啊，不是孩子几岁？孩子几岁？ 才4岁了呢， 已经会打乒乓球了。 对呀，每周末我们都送培训班去。 哎呀， 他妈不敢直接教，怕打着孩子。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日前宣布，自7月23号开始，北京市新增369家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员出示这个外配处方和社保卡就可以持卡实时结算了。 那么另外呢，2018年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啊，将于今天正式启动。根据我们的了解呢，活动期间啊，将举办毕业生专场招聘会73场，网上招聘会5场，1800家单位提供 1.8 万个就业岗位供毕业生选择。 哎，一天我问你，1800家单位提供 1.8 万个岗位，他们每个单位提供多少个人？平均 1.8 除以1800，十个。 可以啊， 速算能力我告诉你、 啊、 特别厉害 了、哦、这啊，来接下来算算油价 啊 油价、 啊、国于昨晚24时迎来年内第14轮成品油这个调价时间窗口，业内预计本轮油价这个调价期内啊，每吨油价下调幅度约为120元、 哦、 啊，若按照家用汽车加满一箱油50升计算的话，就是车主或许会少花多少钱？ 稿子上有，但是我自己真的不会怎么换算，怎么算出来他们这四块五？ 四块五，我 怎么算出来的呀？ 不知道，反正像你这种也不在乎油价涨不涨、跌不跌， 谁说的呀？ 啊，那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都做过什么样子的疯狂的事情， 有没有在雨中发生的呢？ 在这场淅沥沥啪啦啦纷纷扬的雨中，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在一切甜蜜的疯狂的永远取得今天，我们还能不能像昨天那样抱在雨中。 来看看啊，大家都曾经做过什么样子的疯狂的事情？那个，不光有为爱疯狂的事情， 还有 很疯狂的事情。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谁？ 有一位叫水中的月亮，你是大哥。他说，今年我闺女儿考上了地质大学。 哦耶，恭喜！ 今天我媳妇儿给我生了个儿子。 你再说一遍。 今天我儿子 又给我娶了个媳妇儿。 对，今天我媳妇儿给我，是首先是我闺女考上了地质大学，然后 应该至少是18岁， 至少差18年。哦，大哥，你婚前检查在哪做的？ 不，我觉得现在应该说嫂子辛苦了。 对，这真的是 嫂子太辛苦了。 牛人啊，您这不是为爱做的疯狂的事情啊，您这太疯狂了，您这样。 应该是他媳妇儿为他做的疯狂的事儿。 对，这个真的 是， 这个绝对是啊， 真是。 天哪，强，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啊，来来来， 弄得我们俩立马傻了，你知道吗？ 直接傻了，我天哪哈！ 咱来看看静脉说了， 好， 我北京啊。他女字边那他女朋友石家庄春节回老家、 哦、 大年初一呢陪媳妇看电影、下午一点呢打车到北京西站、坐火车去石家庄、 哦、 火车站打车去电影院、看完电影我们再打车回火车站，坐火车回北京西站，然后打车回家，到晚上11点半不到12点，成本600左右，我们就为了陪媳妇看场电影。 哇、 什么电影 啊？对，我估计这时候瞬间很多这个正在开车的男司机 啊， 都已经说：“哎，这个台先调一下好不好？这个今天早上有点乱。” 对对对对，他们说什么呀？ 对对对对对，媳妇儿，谁要是调台啊，谁就直接揍他，好吧啊！来，我们就要听一听，看看都为爱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还有一位要求匿名的， 匿名的 啊，当然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要求匿名来说 哦， 没关系，你可以匿名，我们就给你匿名来说啊。 谁？ 像这位朋友说，我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呢？一天一首情诗， 哎呦， 几百首， 那就是坚持了得有一年或者说几年的时间。 几年的时间啊，几百首。你这样，你给我们发几首，随便几首发过来 啊， 我们给你演绎一下， 我们给您品读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不好？发几首过来啊，一天一首情诗， 不许是歪诗啊，我告诉你啊。 哎哎哎，这他也写不出啥歪诗来，要不然举报他啊。好。 Brain Z 就说了，哎呀，打工给自己还没确认身份的女孩买了个手机。 哦， 应该是02年吧。 02年，哎呦，那时候手机可贵啊。 哎呦，那时候你就有钱买手机了你啊，我天。 好天。 自己高中刚毕业，半天学英语，准备出国，半夜去网吧给人当网管。 哎呦。 每天夜班啊， 嗯， 一个月我攒下了400块钱、 哦、 我攒了两个月800块钱，我买了个手机、哦、邮给了考在外地的那个他。 哦，哎呦，多么感人。后来结果怎么样？ 后来我被绿了。我伤心了很久，但是后来听说他男朋友也劈腿了。天道有轮回，是苍天饶过谁呀？ 绿人者人恒绿之。不认识，这今天早上估计你能想象他在大雨当中， 天 瓢泼大雨当中，是不是在呼喊着“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咔嚓一个雷！ 我的天哪！今天是没有雷电的，只有大雨到暴雨 啊！好好好好好，季鹏飞说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啊，就在这儿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说你曾经为爱做过的那些疯狂的事情。 说话之前小心一点，雷公电母别听到， 好吧？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哎，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好几位听众提醒我们，像星空辉啊，还有一位朋友提醒说轻舞飞扬，也说、嗯、磊磊你刚刚说的这个七上八下，他应该是七下八上吧，七下八上。 哦，对，我说的那个是老北京的爆肚，涮爆肚的时候是七上八下。 你在这种大雨天、哦、你把自己当爆肚了是不是？ 不是，我就把大家都当爆肚了，你知道吗？我就想着吃了。 我们只希望这个路别爆肚啊。 对对对对对。 七下八上。 哦，七下八上。 哎。 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是主汛期。 哦。 但你这个北京铜锅啊、涮这个爆肚的时候、哎、一定要七上八下、哎、我告诉你。长了就老了、哎、时间长了就老了。 好好好、 啊、对对对对。 我们来关注一组热点消息。先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吧，说一说这个最近有一个 CAAPP 挺火的， 是吧？ 就跟前一段时间我们说那个旅行青蛙似的， 哦， 当我们说完了以后，它就火完了， 就消失了。 哎，对， 对。 然后我们再说说这个，好吧？叫什么？就是它好像是一款叫猜话小歌的这样一个程序， 歌曲的歌， 对对对对。反正他说灵魂画手出没、嗯、幼儿园水平让人见笑了等等，一款单一色彩简单线条令人脑洞大开的猜话小歌小程序一上线就迅速火爆了朋友圈。这款由谷歌中国研发的首款小程序采用了人类画画加 AR 猜题的模式，让不少用户乐此不疲地互动了起来。龙卷风到底要怎么画？你家草莓长什么样？身为白领的王女士突然发现平日严肃的工作群和朋友圈突然之间已经被各种大龄儿童的简笔画所攻占。 嗯， 哎呀，都怪你说爆肚， 早上起来就噎着了，是不是、 哎？ 那其实怎么呈现的这幅画呢？这个程序的开发公司透露，计算机的视觉技术能够让计算机直接理解输入的视觉信息，由此会看到这个世界。 嗯、 这个技术呢，既能在视频通话当中识别出你的朋友，以便加上对应的标签，比如说我跟大帅视频，哎，就出现大帅。嗯、那也能帮助识别人类眼底诊断图像上的早期糖尿病的症状哦，通过神经网络技术，一些看起来极其困难的事情，计算机也能处理得非常好。比如说，通过粗糙的草图就能识别，哎，这是什么物体？正如因为如此哈，计算机呢才能猜出你随意涂鸦出的一团长着耳朵的墨迹，可能就是一只熊猫。你在试呀、 嗯对？ 你下载了？ 我 你也在玩？ 我就是试一下。 你画的是什么？大象的鼻子吗？ 哦，他会就是他就是这个先给你出一个名字，然后呢，你呢就是要在上面画 这个。哦，他给你命题作文啊？ 啊，对。 哦， 比如说他刚才给我出一个什么秋千椅， 哦、 然后呢，你要画这个 秋千椅， 你要看他会识别你画的到底像不像啊？如果画的像，他就给你通过， 如果画的不像，他就不给你通过， 不好玩。应该是我画啥就是啥，我指哪打哪，我不是我打哪指哪，凭什么他给我规定啊？ 好吧，今天早上给大家推荐这个好玩的啊，希望您一天这个没事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休闲的好心情， 尤其是在雨中，咱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来看看大家做过什么样子的疯狂的事情，好不好？ 好， 难得糊涂说了，今天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5周年， 恭喜！ 为爱做过的疯狂的事儿太多了。记得清楚的一件事情，高中时期，媳妇儿想吃小龙虾，外面买不干净，于是我就旷课去菜市场买的活的，去同学家里给做了，可是最后被老师知道了，啊，知道吗？老师知道了。龙虾没了， 老师吃了，是吧？ 没有没有，老师一顿痛骂。 哎呀，啊， 就是逃课去给媳妇儿做小龙虾。 你说这怎么可以呢？ 对，是不是 十几岁的同学，啊，就在干这事儿 啊？ 是吧？你请他出去吃不就完了吗？是吧？嗯，来看看， 拓拓说为爱疯狂，因为是晚上12点没地铁了。 嗯， 我从菜市口走到苹果园，我走了5个小时呢，我。但是他没说，就是 为爱疯狂，你 是 为啥走啊？ 可能是为了去找他，或者是为了送他，还是怎么样？我估计可能是为了找他。 对，送他人家姑娘不干呀。 对呀，他也得走5个小时。 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您为爱做的那些疯狂的事。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京通快速八里桥到四惠桥、建卫大街、东长安街、广渠路五环到四环的进京方向。再来关注西部城区富士路、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的进京方向。北部城区圆明园西路、肖家河路段、西土城路、西直门外大街、德胜门外大街的进京方向。南部城区的留香路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雨天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冲高接近了每盎司1236美元之后维持回落，北美时段美元指数止跌，美债收益率上升，金价持续的下跌。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24.86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爱情之石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的纪念石，象征着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稀世珍宝品质卓越，千粒规模诚邀品鉴，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别玩了，别玩，别玩了！ 哎，怎么了？怎么了？我这找那小程序吗？ 人家又给你画什么呢？ 就是他会，他 你画了一棵树，柿子树是吗？苹果树，还亚当夏娃呢你？ 好，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个话题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要说一说你曾经为爱做过什么样子的疯狂的事情。 对， 这也是源于我们的一位听众在半夜给我们的一个留言啊，就是自己曾经和自己心爱的人3年时间每天上下班。在一个车里接他上下班，居然最后没有表白，然后人家要嫁人了， 哎呀， 对吧？ 挺可惜了的。 哎呀，这种心情其实是这样，高磊确实能体会啊。然后那个， 我告诉你，你要换大帅，大帅绝对会跟你是不同的选择。你像大帅，八线过海， 什么 8个女朋友， 别少来， 每一个你都会做过疯狂的事，对不对？ 少来， 你说你捡一个其中一个最刻骨铭心的。 但是我要说啊， 什么别说如歌如泣的， 他跟人家怎么有3年的时间都没表白？ 对呀，对呀。 你让我， 你3天你就。恨不得就娶回家了是吧？ 要那么长吗？3分钟好吧。来来来，开玩笑啊，这个看看大家的说的、这个、 你也不说说你自己的疯狂的事 什么东西啊？啊， 八仙过海吗？ 啊，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吗？ 他们都最后成仙了吗？然后 你这坏人。 来看看这个很多匿名的朋友啊，来说一下匿名的朋友啊， 匿名 为了他单为了离他单位近一些、我把家搬到了他单位附近。 每天 送他下班回来以后来回绕行40多公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疯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他已经是别人的了。是， 哎呦， 你不是已经搬到他家附近了吗？ 但是目的没有达到呀。 然后每天送他下班回家，然后来回，哦，是这样， 就是 等于说他家离的单位很远，然后呢他搬到了他单位附近，然后他下班的时候他就把他送回家去， 对， 然后再回来。 是， 你瞅着这小伙子多用心， 哎， 连家都不要了，最后也没有娶得美人归。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成功， 是 对吧？ 啊，你看看这位也是要匿名，而且也没有娶回家。 哦， 哎呀，这俩 就是因为没有娶回家，所以要匿名了 啊。对， 娶回家的就不用匿名了。 哦，对，他现在娶别人回家。 哎，来看一下啊， 他说要求匿名。 嗯， 一早从山东开车一路超速到了北京， 哎， 然后坐长途汽车去河北。 嗯。 为什么不从山东直接去河北？然后就是为了， 就是为什么女孩没有嫁给他， 就是为了帮他开车带他从河北回北京，让他不会太累。 哦， 分手后我把我们的故事按每天写了一本400多页的书。 哦， 也就是说他们相识应该是 四百多天，然后分手后半年以后，他就把这本书拿到了山顶烧掉了。 哎呦， 然后地上有没有插三根香啊？ 不是，好心酸呀。 对，但是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我一直总是在想这个 啊， 他是为了帮他从河北回北京吗？那你为什么不开车直接去河北呢？你为什么要还先来北京 呢？ 再回河北？他是不是先来北京，接着他去了河北，然后再从河北？ 没。哦，那也没准儿， 河北再回北京， 哦，有可能， 是不是？ 有可能， 哦， 有可能， 对，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至少还说得过去啊。 你干嘛要撕呀？也许这400多页的这份 是啊 记录就成了一个 IP 呀， 啊。对呀，啊，这就是个大 IP 呀，啊， 这是个情路的坎坷情路的描述啊。 哎， 哦，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也算是你这段爱情给自己的一个馈赠啊。 你这么着，你现在要没有那个另外一位的话，你现在把它重新再写出来吧。 哎，我觉得你写出来，你就说我要创作一部作品，对不对？ 哎 哎， 对，反正我们也没念你名。 这时候，我突然我跟你说，我们的听众家里突然有一位真的作家说，哎呦，我准备写本书。什么？你要写什么书？是不是400多页？啊，你要干什么？ 你以为我早上起来没听高呀？不是那个高帅组合。 什么高磊？今天聊为爱做过的疯狂的事情，就出来高雅组合了，小雅娟了，是不是？ 没有， 小雅娟了，是不是？ 没，虽然我们认识15年了吧。 哎呀，人家不是，哦，我终于知道人家为什么要去美国了，哦，为了躲你呀，啊！哎呦，我天哪！ 她老公还是要回北京的，你给我留条后路啊！ 哦， 万一听见了怎么办呢？ 哦，看来是真的有事，要不然你怕什么呀？ 没事。 来，看一看， 急死我了！ 还有很多朋友， 嗯， 这个说了很多疯狂的事情啊。来看一下张浩翔，他说了，我老婆做过的疯狂的事情，跟你们说一下。 哎呦，老婆做过的， 哎， 很少见，嘿。 跟我，你这一句话伤了多少老婆的心？ 你看，从7:30到8:10，现在第一条吧，老婆做过的，40分钟了，都是咱们男哥们做的。 主要是因为有我们的女同胞做，人没念，你知道吗？ 那接下来40分钟全是女的做的，行不行？都发过来啊。 那没问题，那没问题 啊。 哎，我们女同胞，我们只是含蓄，怎么了？我们先说一说，我这个张浩翔说他媳妇儿做的啊，他说跟我认识2个月就确认了男女朋友关系， 哎呦呦， 然后确认了朋友关系以后，2个月陪我来了北京， 就是放下一切跟 他，放下一切跟他来了北京，然后。结婚7年，我们现在依然好爱好爱。 哎呀，你不是富二代吧？ 没， 开个玩笑。 你这，你看，这种有钱人的思维真的太可怕了。来， 哎呀，人说啊，这知足常乐说大帅高磊啊，那个山东到北京再到河北，那就是因为人家要把车放在北京啊，不是这意思。 哦，明白了，就是等于说他把车放回北京，就故意坐火车去河北。然后再陪他坐火车回来， 反正我 这不智商更低了吗？ 对呀， 对啊，当然。 知足常乐，你怎么琢磨的呀？ 哦， 哎呀， 人家说了，就主要是因为那姑娘有车，她得去，就是千里送司机，你懂了吗？ 对呀，我一直是这样理解的呀。 不是，是这样，你看啊，他不能开到河北，因为他是开车回来的。他如果把车停在河北，他开着姑娘的车回北京，那车他的车不就， 所以他先从山东开车到 北京 把 车 停 下， 然后坐火车去 河北， 然后从河北开车再回北京， 哎， 把他撂下，自己再开车回山东。 哎， 哦，这就顺了，对， 哎， 没毛病。 对对， 我天。这咱俩这智商 啊，哎，咱俩这智商估计这个肯定啊，我跟你说咱要追个姑娘追咱都追不上。 哎呦，我可是比不了你八仙过海呀，啊，你，哎， 对。来，还有 Leo 就说了，14年的时候，有一次踢球胳膊都骨折了，那天正好是女朋友她的生日，我去医院打完石膏就去王府井买了个某品牌的 T 打头的某品牌的项链，送给了她，第二年我们就幸福的结婚了。 第一次踢就骨折，就等于说第六是半胳膊半只胳膊去给人送了一 对， 跟人送了一项链 啊， 姑娘一看太惨了，你这是抢的吗？ 我人姑娘立马心里就干嘛呀，这向我示威呀、啊、 对、 啊、 就想你这是拿自残逼人家， 对呀、 啊、 我要不嫁你这另外一胳膊不保了你。 哎，你准备拿着包满了石膏你准备打我这怎么着、哎、开玩笑啊，这个一看是真爱感动了人家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互动，今天说一说你为爱曾经做过的那些疯狂的事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稀世珍宝，品质卓越，千里规模诚邀品鉴，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国际戏剧季戏剧沙龙背叛与救赎活动招募当中啊、哦、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的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7月28号背叛与救赎为主题的戏剧沙龙活动将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举行，到时候呢，话剧暴风雨的导演提姆修普、主演濮存昕、李小萌等将会到场对谈，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如果您想面对面的和国际名导进行交流，如果你想一睹濮存昕濮哥的风采，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话剧暴风雨，快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戏剧沙龙活动吧。您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活动详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开幕日益临近，对于负责完成这项备战任务的中国男篮红队来说可谓时间紧迫，而中国男篮蓝队在中斯篮球对抗赛当中的有着上佳的表现，也让中国男篮红队的小伙子们更有了要到亚运会的赛场上去一展身手的求战欲望。好在男篮红队在进入7月下旬的时候迎来了一个小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激动的我都不会说话了。 那就是大魔王周琦在完成了火箭队夏季联赛的征战之后，终于回到了国内，也就此完成了中国男篮最重要的一块拼图。他将和丁彦雨航一起组成男篮红队的最强锋线，对亚运会冠军发起冲击啊！ 对。上一届的仁川亚运会啊，周琦、丁彦雨航、郭艾伦他们几个主力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实力，但那个时候都还不成熟，而那个时候的周琦年仅也只有18岁啊。面对哈达迪、戴维斯这样的亚洲顶尖内线，当时留给我们的也是并不美好的回忆。我能说一下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哈达迪吧，虽然他后来加盟了四川队。 为什么？ 因为 人品问题，还是球技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是我总感觉这个球员特别事儿，你知道吗？就是整个一个就是一个事儿妈啊、然后呢， 事儿奶奶， 球打的不怎么样，他就个高嘛，球打的不怎么样，然后只要一招他就各种 就唧唧歪歪，唧唧歪歪， 唧唧歪歪，我也不喜欢。希望今年能够反正他年龄也可能也大了。 对，把他给盖了是吧？ 对我们那个小伙子们加油啊！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花样滑冰队。上周呢，中国花样滑冰队9对双人滑队员来到了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体操馆，向中国体操队跨项取经。隋文静、韩聪、彭程、金阳、李湘宁等名将是悉数到场，花滑队员全神贯注地观看体操队队员们的动作细节，在精彩之处不时地为他们鼓掌助威呀。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是 为爱疯狂的事。 有的时候不爱了就割断它吧。 总是听你说他有一双爱笑的眼睛和一颗温暖的心，你为他深深吸引，我看在眼里，你的爱不用说也能猜，我只是没说出来，我对你还是难以释怀。你的爱像火加速蔓延，它在你的心中没人能代替，你说没有方法说服自己轻易的割爱，你的爱像火加速蔓延，却不能燃烧我和你之间唯一的选择。 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大家做过的疯狂的事情。梅子给我们发过来微信，他说你看来女的了吧， 来了哈。 他说我真的为爱疯狂过，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12年前我不顾家人的反对，依然决然的跟我家先生领了证，我没用户口本，去派出所找片警开了个未婚证明，然后我们就去崇文区民政局领证去了。哎呦，还就在我们旁边， 真是。 然后我们当时真的是裸婚。其实我觉得婚姻就是一场赌，赌赢了你就幸福一辈子，输了你就体无完肤，尤其像我这样不顾一切的。但是还好我赌赢了。说现在他很爱我很疼我，我们儿子8岁了，房子车子儿子票子全有。 哎呦，这就是幸福，遇到了对的那个人。 对对对对对， 一说姑娘们全来了。 CC 也说了，为爱我曾经干过疯狂的事儿。 哦， 30多岁了居然背着家里把户口本偷出来和老公领了证结了婚，怎么都是这么干的呀姑娘们。 我天哪，今天这话题一出来，就这两条一出来、家里很多这个老辈儿都开始藏户口本了，我跟你讲啊。 但是呢，现在我们已经是一儿一女的幸福家庭了。现在想想自己也够胆儿大的，30多哈。在外爸妈都不知道有这个人的情况下啊，你结婚的时候爸妈都不知道有这么个男朋友，就偷户口本结了婚，多亏现在幸福，要不这不是自己坑自己吗？ 你看现在有点后怕吧？我们真的觉得啊，这哦， 多幸福、啊、 哦，对对对对， 多可爱的一家呀！ 而且她老公也见过，我不是说嘛，昨天她也互动了， 是吧？ 这是一个一看就对她人，对她特别好的， 特别看重的。她老公一看就是敦厚老实的，还戴了个博士帽， 哎呀，这个确实。但是我们跟大家说啊，像这种偷户口本的这种事儿，今天一定要少做啊，因为这两位都是赌赢了的。 嗯， 我们知道有没有赌输了的，也可以说一说啊。 姑娘要赌输了，得多赌心呢、啊 哎。那这很惨的。 那我要么找一首《愿赌服输》，来自于那英的。 你可以找。然后我再来说一位姑娘的疯狂的事儿。你看你这一说，姑娘们都来了 啊。 她说啊，我不知道这个要不要匿名，我先给她匿一下吧。她说我当时在日本，她在韩国。都做博士后，博士后啊，我们的听众当中的哇，这个学历又一次刷新了、啊。 博士猴， 哎，这个博士后不是学历了啊，博士后是一个职业啊， 哦，是职业呀、啊。 都做博士后，晚上网上吵架，第二天晚上我就出现在了他的门口。 天哪， 打着飞机来这个和好。 嘿呦呵。 你说这是个姑娘、啊， 这女孩多有气魄呀！ 要 是博士后， 要不然能做博士后？ 对呀。 要么人就说博士是第三类人，没有， 你说的是女博士吧？我们没有任何的意思啊， 没有开玩笑， 就是这样、 来来来来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跟大家说一组资讯，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这个我插播一条吧，这因为这一条呢是特别要送给自己媳妇儿的、 哦， 甚至发微信让媳妇儿听我们的节目的。 说什么了、 啊？是这样，他说东方好斗，他说。高二开始早恋，07年大学 我在山西，他在北京，异地四年半。有一次我俩吵架，那天中午正和舍友在网吧开黑呢，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必须回去找他。我说过几天就十一了，我就回去。他说不行，就现在。我说那这周六我回去，他说不行，就现在。 我真拧。 于是傍晚我就出现在了他的身边，如今爱了十一年了，我家一对龙凤胎七个多月了。 哎呦，当时就决定必须要在一起，是不是？你就必须出现在我面前，是这意思吗？ 其实我估计媳妇儿是不是也知道他在那网吧里玩游戏呢？ 哦， 是不是？ 为了 像这种的，你就得治他。哦，在网吧开黑不来找我，小样儿，是不是？当然，东方后头也好样的啊！ 啊，对， 说干咱就去，对不对？ 说去就去， 说走就走 啊！难测汉哈， 哎， 一言九鼎， 媳妇儿可以有手段。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组资讯， 人也是博士后吧？ 嗯，嗨。来关注一下重大历史题材影片《浴血广昌》近日发布了铁血版的海报，并且宣布定档8月1号公映。 近日由甄斯丹发起出品，甄斯丹、陈乔恩等联袂主演的动作电影《大师兄》全新发布了报复校园的预告版。这部影片呢将于8月17号全面上线。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日前中国纪录片《禅门七日》在好莱坞洛杉矶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纪录片奖，该片也是为数不多的在美国主流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纪录片。这个《禅门七日》干嘛的呢？讲的是什么呢？是中国传统的什么禅智慧对现代年轻人启发，讲述了五名大学生在柏林禅叫百灵禅寺，好像是啊，百灵禅寺参加生活禅夏令营七天发生的故事。 哦，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博物方面的消息。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开播发布会近日在国家博物馆举行了。第二季节目呢以超级链接、超越想象为主题，一共推出了25件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国宝。日前的第二季发布会当中，主创介绍了新一季通过 VR 音频技术为观众打造纪录片的听觉效果。 好，再来看一下即日起到8月26号与观众们相伴24年的北京音乐厅打开音乐之门再次如约而来。在全新的一起玩人生美、国粹趣和古典乐四大板块当中，涵盖了传统古典乐、视听类音乐会、民乐、声乐、戏曲等形式的60场音乐会和4场公开课，将继续带领孩子们一起走进艺术的殿堂。 另外，由北京画院联合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等11家单位共同主办的《胸中山水齐天下》齐白石笔下的山水异境之二专题展览日前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展。那么告诉大家，这次的展览呢一共展出作品160件套，展览将持续到9月23号。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 哎呀，时间不多，我觉得还剩下点时间，赶紧看看大家发过来的文字啊！好多人今天早上特别跟我们敞开心扉的说了很多， 对， 像季鹏飞他也说了，特别开心，特别幸福，太激动了，说听咱们节目有两年多了，然后这其中呢，这个一直在听，但是没有互动，但是他也表达了说特别喜欢磊哥， 哎呦，是吗？ 啊，他因为觉得你的声音低沉而性感， 谢谢。 然后他当然又特别喜欢我。 没意思啊， 他说虽然没有见过，但是他觉得我生活中的我一定很帅。假的， 释放我。 来来来看看毛毛， 谢谢，谢谢。 还有就是先说说为爱做过的疯狂的事儿吧。 啊，好的好的好的。哎呀，这有总结的，浩杰说了，哎呀，男的为爱疯狂总结就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要是女的为爱疯狂，那就是直接偷领证结婚。 哦， 一般都 是领证结婚 啊。 哦， 一般都是这套路， 因为可能男生负责浪漫 啊， 女的负责结果， 对啊，直接做决定。 哎，程竹说了，我追女孩啊，就是说，我看我追女孩就是说，就有一半的问题，不说连机会都没有啊。

这个安比的这个外围云系就可以到达咱们北京的南部地区，实况也非常接近，在今天两点半的时候才已经到达了在大兴通州这些地方。那么截止到现在啊，这个大兴通州朝阳顺义平谷这些地方都出现了比较强的降水。我看了已经有37个车站已经达到了50毫米以上了，那最大的在朝阳的平房这个点这个地方已经达到了67个毫米了。但是这个啊，对，这个雨非常大，这个降雨还在持续着。这个最大的小时雨强我看是多少啊？啊，是46个毫米，一个小时46个毫米，一个小时可以就是暴雨或者暴雨以上的这么个量级了。那么这个随着台风安比它这个继续的向北偏东方向进一步的移动啊，那么北京这个雨势还会进一步的有所加强，但是它今天影响的范围还主要是偏东的地方，也就是中心城区偏北偏南的这地方，今天的雨都会比较大，大部分的这个降水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那像这个东部东北部包括就是山前这些地方，很可能有个60到80毫米，局部地区很可能达到150毫米，或者是比150毫米还要多。那么像这种天气，一般像那大的这个最大量，有时候不大好估计。所以对今天的这种天气情况，那么在北京的话，大家也注意了，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那么要外出，尽量不要外出了，像这种天气是吧？那么像山区啊，像这个。这就更不要去了，那么大家还要远离河道。那么你要驾车出行的话，实在不行驾车出行的话，有一些道路它很多积水呀会比较严重，那么大家你这个一定要看驾车，一定要看路况这个积水的情况，有时候那个积水比较深的地方，你千万不要冒着险抱着侥幸的心理涉水，是吧？一定要等着水消了以后，实在不行就把车停到一边，是吧？不要冒险去涉水，免得带来这个伤害。那么这个台风安比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呢，昨天下午16点的时候还在这个山东的临沂这一带，它对这一带这个山东临沂包括潍坊青岛啊，你都在向北啊向西，像个济南像这个章丘这一带登云啊，影响非常，带来了狂风暴雨。那么今天4点的时候，我看它这个中心在沧州，但现在可能到了沧州以北地区了，天津这一带了。天津这个地方降水和沧州这里降水都达了80到120毫米，个别地方现在达到了150毫米。这沧州这个地方降雨我看着有所减弱了，天津这个降雨还在跟北京一样还在持续着。目前这个看来这个降雨啊，它这个强度的中心在河北的中南、东南，天津以及北京的东部地区和河北的东北部，像这些地方。你像天津啊，河北的这个曹妃甸、唐山、丰润、于田，像这些地方降水啊，甚至都在甚至100到150毫米，甚至局部地区200毫米以上。当然还进一步的在影响这个辽宁的偏西的这些地区，所以今天大家要外出的话，那么刚才我说这些地方，大家最好，暂时先缓一下，尤其是你驾车，不要私自驾那个自驾车出行到这些地方去，因为这些地方的道路的这积水啊，甚至有些河道这个水也会暴涨，你看山区啊，因为最近这个降雨持续比较强的降雨，可以说这个。加上今天这个大到暴雨这个天气，这个次生灾害会非常的强烈，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免得像这种强的降雨带来一些伤害，像一些人的身体啊财产啊这些什么的伤害，大家也注意加强防范。跟那个明天看来这个京津冀在这里降雨就结束了，当然今天夜间它伴随了一个高空槽对东移的影响，那么北京天津啊包括这个河北的东北部这些地方还有一些雷阵雨天气，这个局地也会比较强，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和预警。当然明天哈，这个京津冀这一带包括辽宁在这些地方这个降雨啊就逐步逐步去结束，就转成一个多云天气了。当然这个夏季一转上多云以后啊，气温就会快速地 攀升，闷热天气又会持续，是天气这个情况看来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好，再 见。 再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8，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西五环石峰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是排过了宛平桥。南五环西红门南桥东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占据了右侧车道，受其影响的后车排过了廊垡西桥。再来关注北二环积水潭桥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队尾是排到了小街桥。再来关注西部城区的环路哈，西二环蔡胡营桥到复兴门桥，西三环的丽泽桥到花园桥，西四环的丰北桥到定慧桥，以上都是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那么另外呢，西二环西直门桥到阜成门桥，西三环花园桥到航天桥，到香园桥到紫竹桥，以上都是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你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各位，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叫做你曾经为爱做过的那些疯狂的事情。 是。 然后呢，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分享一下。然后关键是这样啊，我今天看到了，哎呦，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出现了博士后。 嗯。 我还发现出现了一位网络作家。 作家可厉害了。 哎，我跟你说是这样啊，一位叫做弄海吴的朋友说，2015年与初恋相识于天坛，2016年分手之后，因为想念，用2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纪念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 哦。 这个书将于今年10月出版，希望他能看到。书名叫做《谈鸟碎石记》。关键是这样，我上网上就搜了一 查了一下， 我发现在豆瓣上是有持续更新的，而且好像还挺火的呢。 哎呦，厉害了耶！ 哎， 他大概就是讲述他们俩的爱情 爱情故事， 1年多的时间。 当然，我看到发现里边有什么第57到59小节，因为使用了大家不欢迎的词汇，所以被不让更新。 大家到时候10月份看新书吧。 对， 好好， 你最好把那些词汇都去掉啊，好吧？ 啊，到时候弄海吴啊，你给我们节目寄2本来，好不好？ 对对 对 ，当奖品。 您签名的，好不好？好不好？ 好好好。 哎呀，这个今天激起了很多大神啊！ 来，继续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发来的一些信息哈。 嗯， 也有一些女孩，而且要匿名。 对， 对啊， 就是那个赌输了的。 对，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 他说我就是女的， 嗯， 我就是属于疯狂之后赌输了的。 哦，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们俩认识一个月，确定了关系，认识两个月，不顾家人反对，我就跟他生活在一起，跟父母对着干，坚决不要男方的彩礼。 哎呦， 我们俩认识十个月之后就结了婚，在一起都九年的时间了，没吃过他给我做的一顿饭。现在我准备起诉离婚，争孩子的抚养权，从最信任的人到最不信任的人，够疯狂了吧？ 哦， 哎呀，现在感觉很酸爽啊。 哎呦， 有一些， 哎，但是我知道，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没吃过他做的一顿饭，是指的他可能更多的是指的一个现象的概括，就是甚至连他的做的一顿饭都没有吃过， 家里就甩手掌柜，什么都不管 的 啊，什么都不干。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说得过去。但是如果你只是因为没吃过他的饭的话，就有点那个了，啊。 这肯定是一个 概括， 一个小的切入口， 啊，切入口。 剩下的肯定还有很多事儿呢， 对吧？ 你想想， 啊，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叫做宏达实业的朋友，他说。跟你们说说我吧。 好的。 刚结婚的时候，矛盾多，跟媳妇儿吵架，吵到感觉自己都过不下去了， 怎么办呢？ 然后约了三个朋友晚上开车九点去北戴河，半夜到了北戴河，然后下海裸泳。 哎呦， 早晨吃完大包子，早晨十一点到北京三环。 我天哪， 你说这算不算疯狂的事儿？现在看以前的过往淡如云烟，现在闺女都四岁了，很幸福。你后面说要匿名啊？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其实他们是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你这是幸福的，这个没事，啊，这个你给念出来 没关系没关系。 他主要是怕有人知道他去北戴河裸泳。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裸泳以后就想开了呢？ 我告诉你，那是海水多么的博大呀，对不对？胸怀博大，一下就想开了， 就把自己像包裹的进去以后一样，是吧？ 对， 就觉得 对，就释怀了， 什么过不去，是不是？大不了裸奔，对吧？应该有什么，这是不允许的。 对，小七说了。大二那年应该是09年吧，我和前男友异地，我在北京，他在西安。有一天半夜两点接到了他的电话，说想见我。他们学校集中爆发了禽流感，被封校了。 哦， 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我。 哎呦， 隔天我就买了车票去了西安，他翻墙出来见面，就这么匆匆一面，他又翻墙回去。年轻的岁月真的好冲动，啊， 哎呀，不是冲动，我觉得真的，小七啊，其实这都是就是这段那青春的记忆。 对， 如果你青春趁着能冲动的时候，有那个劲儿的时候，你不去干点这样的事情，到老了你就像高磊这样。 哎，怎么了？ 我没有， 怡然自得。 我没有，对吧？就是，其实挺好的，挺好的。 其实我也挺那个什么的，我就觉得我的青春就被我这样的浪费。到现在40多的人，什么事儿都没有经历过，你说我活什么劲儿啊？ 看出来了吗？后悔了吗？是不是后悔？哎，但是接下来 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怎么着，小黎呀，啊，嫂子， 我就说， 好，来看一下那个这样一条消息 啊， 一条非常温暖的一条消息。他说，昨天呢，我带闺女去万柳星标家园上乐高课，下课出来以后呢，是晚上八点了，开车到停车场门口，有一个倒了的隔离墩儿，是那个地方根本看不到。一下子就开车就骑上去了，就卡在了车牌底下。然后呢，当时过路的路人都帮着想办法，特别让我感动。没有一个看热闹的，一对从超市回来的夫妻，一个带孩子的在旁边剪头发的妈妈，一个遛弯的大爷，还有一个外卖小哥，真的特别的暖心。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这些帮助过我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听到。另外呢，也是在这里啊，说这个墩子害了好多人了，说为能不能有相关部门听到以后给处理一下呀， 对对对，给起了去就完了，是吧？ 对对对，好的。在这样一个雨天，我们听到了你如此温暖的微信，我们也觉得特别的幸福，咱们一起聊起来 还是好人多呀。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 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2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了，国际戏剧季戏剧沙龙背叛与救赎活动招募，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的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7月28号背叛与救赎为主题的戏剧沙龙活动将在国家大剧院的艺术资料中心举行，到时候话剧暴风雨的导演蒂姆·休普、主演濮存昕、李小萌将到现场对谈，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如果你想面对面的和国际名导交流，如果你想一睹濮存昕濮哥的风采，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话剧暴风雨呢，快来参加我们的戏剧沙龙活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故宫博物院日前发布消息，自2012年1月起截止到2018年的6月，该博物院6年来累计接待观众已经达到了1亿人次，相当于每13个中国人就有一个去过故宫。 你去过吗？ 我当然去过了。 你去过几次？ 哎呦，小时候去，现在长大了还真是没怎么去过。 是吧？我也就才去过一次，我得再去多刷几次。 来继续关注一下门头沟永定河了。永定河门头沟段将在2020年前实现一年四季净水长流。在日前召开的门头沟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动员部署会上，有记者了解到，未来三年永定河门头沟段将进行综合治理和景观提升，不仅一年四季有长流水，还会增加多处湿地景观，成为京西水绿交融、自然风光美丽的生态廊道。 好，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园林文化植物手工制作动物昆虫探秘山林露营拓展。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都可以在北京市属各大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公园科普夏令营活动当中来这个参与到啊。这个活动日前已经正式启动了，中小学生可以在暑假走进市属公园体验47项107期各具特色的科普课外活动。 好了，这里是正啊，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北京市属公园暑期开办项目 啊。对，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光磊，光想着跟媳妇儿离婚是吧？ 光想着下面还有一个小环节呢。 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这个、 地税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上期为您介绍了非常实用的北京市有奖发票攻略，包括兑奖范围和兑奖方式等内容。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将会介绍二次开奖的相关内容。 2018年二次开奖的具体时间是4月10号、7月10号和10月10号开展。在公证部门监督下，从符合参与条件的普通发票中随机抽取中奖发票。 参与本期二次开奖的发票范围为满足下列条件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含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增值税卷式普通发票，以下简称普通发票。 一、已参与有奖发票一次开奖的普通发票。二、购买方为个人消费者的普通发票。三、自2018年4月1号起至2018年6月30号期间，含2018年6月30号已通过北京税务微信公众号或支付宝有奖发票模块选择参与二次开奖并采集普通发票持有者个人身份信息的。 四、二次开奖时经校验为非作废发票的。五、二次开奖时经校验不属于非正常纳税人开具的发票。 参加二次开奖方式，通过关注北京税务微信公众号或支付宝发票抽奖模块参加，在一次开奖后即可操作。 再次也提醒您，任何商家已所领发票已用完，税务机关未提供发票，开票系统故障，消费金额未达到开票限额等理由拒绝开具发票的，消费者可以拨打010-12366或主管税务机关电话进行投诉。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互动话题，说的是你曾经为爱做过那些疯狂的事情。我突然发现有这么多人就是发过来了微信，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集中向大家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 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我得先看看他有没有要求匿名哈。对，还有很多朋友在提醒各位开车的广大司机朋友们，请你们把车灯打开。现在外面雨这么大了吗？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哪也不透光，我们都看不到外面的雨到底有多大。像一表人才啊，还有瑶瑶啊，都说你们把车灯打开吧，要不然真看不见你们。 对对对， 而且关键后视镜也被雨水给糊死了。 是是是， 对吧？ 而且呢，刚才很多的这个天气的一些 APP 纷纷发来信息说，这个上海的台风已经是到达天津了。 哦， 所以呢，马上上午10点到12点就会到北京周边。 正在办京津证 啊？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快进来了。 哦， 所以到上午十点到中午下午的时候，北京自西向东应该是最大的。 哎，安比啊，是吧？那个台风叫安比是吧？ 对，安比， 安比，你 北上了， 你要仔细看看啊、哦，你那个是不是49尾号啊？哦、今天限行，再来看一下，还有新朋友成长的蝌蚪，还有这个刘磊等等，问我们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就在这里看到你们。来看一下这个醉猫说了，我听了这么多，我怎么感觉还是好像女孩疯狂的比较多一些吧？ 啊，为什么？ 我也办过一些比较疯狂的事情。 什么？ 18年前喜欢一个男生，但是他对我的态度模棱两可。现在看来啊，其实就是想玩暧昧，不想挑明关系。但是我那会儿不懂啊，我的生日是1月份，那天在他家楼下从半夜12点站到凌晨5点、 啊、 就是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当时还下着大雪，可是我的心比雪还凉。过了几天我就辞职去了深圳，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北京。没想到过了也就2个月吧，他一句我想你了，回来吧，我听的那叫一个心潮澎湃，屁颠屁颠的就回了北京。然而你们懂的，暧昧永远只能是暧昧，真正喜欢你的人不会跟你玩暧昧。他现在还在我的朋友圈里，但那也只是一个回忆而已了。 我告诉你，这就是北京大妞的脾气，你知道吗？特别直、就人说什么是什么，就是说是喜欢、我就一定会，可能就像他说的，我半夜从12点站到 5点， 这就是北京大妞能干出来的事儿。特别直爽。但是哎呀，也是 你 最容易受骗的姑娘。 是 啊就是很容易受伤这种性格。 是 吧？ 你还留着干嘛？一删呢？ 不， 你直接拉黑。 No， 你看你这种人，就是一看经历太少，是这样。真 我又没发现过海， 神经病啊，对吧？还12星座呢啊？是这样，这个真正的忘记不是说把它删掉， 干嘛？ 是不再见他？ 那怎么着？ 而是见他以后，心中已不再有波澜。这才是真正的忘记。你把它删掉，把它隔离掉，把它屏蔽掉，但你见到他依然心动，依然怎么怎么样，那不叫忘。 怎么可能没有波澜呢？ 对，不， 一点点的波光。 没有，很多就是那种、就是你真的就跟这个人过去了，他就像朋友一样了。有很多是这样 的。真的呀？ 对。哎呀，别装，难道你每个都还有波澜啊？哎，这样是没声音了，怎么啊？高磊不说话了， 要空播了。 来 看看啊，苏丹，我觉得她老公，她先生是更伟大的。她说，曾经我陪着自己喜欢的那个人，从他生病到离世，这个期间，我老公一直陪在我的身边。明白这个逻辑关系了吗？他去世已经4年了，我和我老公生活很幸福，因此我们都懂得了珍惜彼此。 哎呦，这种很伟大， 大爱呀、 真的，这个好伟大。这真的好伟大， 是吧？ 这是真爱 啊。对呀、 对吧？ 我 知道人家，哎呀，从他生病到去世就陪着一起，哇，这个确实是。这个我觉得都可以写个剧本了，我觉得把今天的故事汇集一下。 太多了，我觉得。 对，还有一位朋友啊，要求匿名的，他说，这是我某天脑洞大开给追的女生写的一封情书。哎，他是不是发了一封情书啊？我看一下啊， 有吗？ 没有，我没找着一封情诗。哦，他后面写出来了， 写诗了。 哎，写出来了啊，他这么写的。集中太阳所有的热量，也容不了我心头的哀伤。 哎呦。 水星跟金星各牵一头，也拉不直我对你的思念。也许只有某天火星撞上地球，我才会停止对你的等待。如果你不相信，就去看看土星和木星吧，它们代表我爱你的体积。 后来他劈腿分手了。哎，这个我是想知道，哥们儿，你是学天文学的吧？哈，是不是？他用了所有的星， 融合得很好。 对对对，就太阳所有的热量，土星、木星的体积，哇， 好感人， 真的真的 真的。假如爱有天意，一定会让你们在一起的。当然不是这样的渣男， 觉得不是他，不也不能叫渣男，就不是缘分的那个人。 嗯，缘分没到， 缘分没到啊！来来来来，再看一下，还有哪些朋友啊？这个 古斯塔夫，嗯，今天下雨，想起了我大学和女朋友一起在操场看了一夜的雨， 哇， 暴雨比今天大 哦。 那个场台风叫什么名儿 啊？那个时候我哄女友一起看雨的理由就是，你看这么大的雨淋坏了怎么办？我们还是一起看雨吧。然后我们就看了一夜， 哇，好浪漫哦！ 哇，这雨也好配合，一直下哈、 啊。是，这雨你是。悟空吧， 我天！ 我跟孙婆婆说，风婆婆、雨婆婆说啊，一起给我下，一直给我下，下了一夜的雨。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啊，许秀玲，真的叫许秀玲啊，说两位主持人好啊，那是30年前，我怀孕了，想吃鱼，我爱人就从玉泉山连水带鱼给我从背回了西单的家。 哎呦呵， 鱼居然还活着，这个时候老公给我做好了，我当时看到的这盆鱼， 感动啊， 就吐了。 嗨，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神仙修行靠掰的，八戒酒吧当 DJ， 开心麻花联合余生静推出音乐喜剧嘻哈游。